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地狱品第八。十舍利子辩白佛言，如是五道随喜回向，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威力承办。尔时佛告舍利子言，如是如是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，皆应敬礼，世间诸法不能染污，能除一暗，能发光明，能施利安，能为导手，与诸盲者做净眼目，与摄暗图做明灯具，引失道者令入正路，显诸法性，即萨婆若，是一切法无灭无生，是诸菩萨摩诃萨母能令诸佛俱转三转，十二形象无上法轮，无依护者为作依护，能除一切生死苦恼，开示诸法无性为性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住？不告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佛住，净世般若波罗蜜多应如净世诸佛世尊。时天地士作是念言，今舍利子何因何缘问佛思事？念已便问舍利子言，以何因缘而作是问？时舍利子报帝释言，前佛世尊说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所起随喜回向具行诸佛业事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，胜有所得菩萨所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相应善根，是故我今作如是问。乔释迦，如生盲众若百若千无净言者，方便引导进尚不能去如正道，况能远达崩乐大乘？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诸生盲众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净言者导，尚不能去菩萨正道，况能证入一切智乘？乔释迦，布施等五波罗蜜多要由般若波罗蜜多名有目者，复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，名到彼岸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，云何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报告舍利子，若诸菩萨不引发色受想行识， 一不见色受想行识。是即名为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，若诸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未成合法。报告舍利子，若诸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都无所成，无所成故得名般若波罗蜜多。时天地士辩白佛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岂不能成一切之智？佛言，乔释迦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能成一切之智。何以故？乔释迦，如有所得，如有名相，如有造力，不能成故。时天地士复白佛言，若尔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说成一切之智？佛言，乔释迦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所引发一切之智，无所成故，说明为成。十天地士辩白佛言，甚其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生灭一切法故，不为成坏一切法故，出现世间，而于世间作扰一事。尔时善现辩白佛言，若诸菩萨起如是想，则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复有因缘舍远般若波罗蜜多，为生世相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空无所有。即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以者何？菩萨般若波罗蜜多非空非有，无所分别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，佛说般若波罗蜜多未显合法。佛告善现，我说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显色，亦不为显受想行识，不为显欲留果，亦不为显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，何缘汝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？善现答言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不作极，不作散，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不作急，不作散，与佛实力不作强，不作弱，与一切智不作广，不作狭。若诸菩萨起如是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如是诸想非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起事想，我当度脱若干有情入无余一波涅盘界，是得名为大有所得。非有所得，能有所办。何以故？世尊，有情无生故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。 友情无自信过，远离过，不可思议过，无灭坏过，无觉知过，当知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无自性。广说乃至，亦无觉知。世尊，有情利即即故，当知如来利亦即即。时舍利子辩白佛言：若诸菩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生信解，无疑无惑，亦不迷谬。是诸菩萨从何处末来生此间？即行久如，与身法意能随觉了？佛言：舍利子，是诸菩萨从他方界所示诸佛法会中末来生此间。舍利子，是诸菩萨以多亲近诸佛世尊，曾问此中甚深法义矣，经无量无数大劫，修集百千难行苦行，乘大愿力来生此土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若见若闻，生大欢喜，便作是念：我今见佛，闻佛所说，有此因缘，恭敬信受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可见闻也？佛言：否也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诸菩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勤修学，是诸菩萨即行久如。佛言：善现，此应分别。有诸菩萨从出发心与真善友方便摄受，既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身法门能生信解。有诸菩萨虽曾值遇多百千佛，与诸佛所勤修反省，而有所得为方便故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修学。闻说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信解，即便舍去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过去佛所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信净心，舍众而去。今闻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信净心，还复舍去。彼与般若波罗蜜多若身若心皆不合合，不合合故造作增长，感恶慧业，由此业故闻身般若波罗蜜多毁谤厌舍。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毁谤厌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则为毁谤厌舍一切之智。若毁谤厌舍一切之智，即毁谤厌舍三世诸佛。由此因缘造作增长，害正法罪。由此罪故，经历多时，受诸重苦。为彼所造罪极重故，多百千岁堕大地狱，此界他方往还轮转，受诸重苦，不得解脱。此界火水风劫起时，移至他方大地狱内。他方火水风劫起时，移至此界大地狱中，如是轮回经无数劫 受大地狱，极难忍苦。彼害法罪，业事稍微，从地狱出，堕旁生去。如前辗转，此界他方，多劫轮回，受诸巨苦。彼害法罪，业事渐薄，脱旁生去，堕鬼趣中。此界他方，轮回辗转，受诸重苦，经无量劫。彼害法业，余世将尽，免恶鬼去，来生人中。俱受人间贫穷下贱、顽愚、疾病、丑陋等苦。尚不闻有佛法僧名，况能精勤修诸善业，以诸恶业害正法故，受如是类圆满苦果。时舍利子辩白佛言：害正法业于五无间，此二恶行未相似否？而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吾为此业似五无间，所以者何？五无间业虽感重苦，而不可比毁谤正法。彼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毁谤俱逆言：此般若波罗蜜多非真佛语，不应修学，非法非律非大师教。有此因缘，其罪极重，不可以比五无间业。舍利子，此害法人自谤正法，亦教他谤，自坏其身，亦令他坏，自饮毒药，亦令他饮，自失升天解脱乐果，亦令他失，自持其身足地狱火，亦令他足，自沉苦海，亦令他溺，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教他人令不信解，迷谬颠倒。舍利子，我与般若波罗蜜多尚不欲令害正法者闻其名字，况当为说？舍利子，害正法者，我尚不听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举目观视，况当共住？舍利子，害正法者，我尚不听披服袈裟，况受供养？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害正法者，堕黑暗类，如臭烂粪，如秽窝罗，如赖病人，甚可厌恶。诸有信用害法者言，亦受如前所说大苦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何缘不说害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身量？而时佛告舍利子言：止，不许说彼趣身量。呼害法者闻已惊慌，心顿忧愁，如中毒箭，身见枯脆，如被截苗。彼或闻之，当呕热血，丧失生命，或尽死苦故，我不说彼趣身量。时舍利子复重请言：唯愿未说，作后明戒。 而是佛告舍利子言：我现说彼受苦多劫，足于后人做大明戒，当来自立。善男子等闻我前说害正法报，宁舍生命终不谤法，悟我当来常时受苦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诸有聪明善男子等，应善守护身与意业，彼岂不由与恶业故？恶趣人中常时受苦。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。于我正法毗奈业中，当有愚痴诸出家者，彼虽称我为其大师，而与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毁谤俱逆。善现当知，若有毁谤甚深般若，则为毁谤无上菩提；若有毁谤无上菩提，则为毁谤三世诸佛；若有毁谤三世诸佛，则为毁谤一切之智；若有毁谤一切之智，则毁谤法；若毁谤法，则毁谤僧；若毁谤僧，则便造作无量罪业；若有造作无量罪业，则便摄受无边苦报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彼愚痴人己因缘故，毁谤俱逆，甚深般若。佛告善现：有二因缘，一为邪魔之所煽惑，二与身法不能信解。复此善现，由四因缘毁谤俱逆，甚深般若。一为恶友之所诱诓，二为不能勤修善法，三为怀恶喜求他过，四为嫉妒自赞毁他。由据如是诸因缘故，彼愚痴人毁谤俱逆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发起无边极中恶业。而时善现复白佛言：彼愚痴人不勤精进，与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难信解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甚深极难信解？佛告善现：色非福非托， 何以故？ 色以无性为自性故，受想行识非缚非脱， 何以故？ 受想行识皆以无性为自性故。复此善现，色前后中迹非缚非脱， 何以故？ 色前后中迹皆以无性为自性故，受想行识前后中迹非福非托， 何以故？ 受想行识前后中迹皆以无性为自性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不精勤甚难信解。 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。 所以者何？色清净即果清净，色清净故，果亦清净；受想行识清净，即果清净；受想行识清净故，果亦清净。不辞善现。 色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故，色已清净。是色清净，与一切智清净，从本以来，无二无别，无断无坏。受想行识清净，即一切智清净。一切智清净，故受想行识亦清净。是受想行识清净，与一切智清净，从本以来，无二无别，无断无坏。第五分，清净品第九。儿时，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清净最为甚深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：如是清净是大光明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：如是清净无得无限观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：如是清净无所生起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：如是清净不生三界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：如是清净无知无解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：如是清净与色无知，与受想行识亦无知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清净故，与一切智无损无益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清净故，与一切法无取无舍。佛言：如是。即清净故。儿时，善现辩白佛言：我清净故，色受想行识亦清净。佛言：如是。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：我清净故，果亦清净。佛言：如是。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：我清净故，一切智亦清净。佛言：如是。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：我清净故，无得无限观。佛言：如是。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：我无边故，色受想行识亦无边。佛言：如是。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：若诸菩萨能如是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：如是。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非此岸，非彼岸，非中间。佛言：如是。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：若诸菩萨起如是想，舍远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：善哉善哉。善现，是诸菩萨着名着相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善为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开示分别，究竟着相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云何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起着相？善现答言：若诸菩萨于色为空，是名为着；于受想行识为空，是名为着；于三世法为三世法，是名为着。为诸菩萨 初发心时无量福生，是名为浊。是天地士问善现言，何缘如是，亦名为浊？善现答言，只有心故。为只此心能正回向无上菩提，故名为浊。教师家，心本性空，不能回向。若诸菩萨欲教他人去大菩提，应随实相示现，劝导赞励庆喜，于自无损，亦不损他。诸佛世尊同所开许，远离一切分别执着。儿时世尊赞善现曰，善哉善哉，汝善能为诸菩萨说分别着相，令诸菩萨觉知远离，复有此于微细执着，当为汝说，汝应谛听。善现白言，唯然，愿说。佛告善现，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与诸佛所取相意念，随所取相皆名执着。若于三世诸佛世尊无漏法中深生随喜，即随喜已供诸有情回向菩提，亦名执着。诸法实性非三世摄，不可取相，不可攀缘，亦无见闻觉知事故，与无上觉不可回向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，诸法实性最为甚深。佛言，如是，本性离故。善现复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应敬礼。佛言，如是，法性无作，无觉之故。善现复言，诸法本性无所造作，无觉之也。佛言，如是，诸法本性唯一无二，无造无作，不可觉知，不可分别。若诸菩萨能如是知，即能远离一切执着。善现复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觉知。佛言，如是，无知者故。善现复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。佛言，如是，非心心所能了之故。善现复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造作。佛言，如是，以诸作者不可得故。善现复言，云何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？佛言，菩萨若不行色，亦复不行受想行识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不行色空，亦复不行受想行识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不行色不圆满相，亦复不行受想行识不圆满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色不圆满即非色，受想行识不圆满即非受想行识。若不如是行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，甚其世尊稀有善事，能与执着说无着相。报告善现，若不行色受想行识， 无执着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便于诸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生执着，与欲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不生执着。所以者何？超一切着，无障碍觉，名萨婆若。如是善行，若诸菩萨欲超诸着，应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昔有世尊甚深法性，若说不说，俱无增减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譬如虚空，假使诸佛尽其受量，或赞或回，而彼虚空无增无减，甚深法性亦复如是。若说不说，俱无增减。譬如幻视，于赞毁时无喜无忧，不增不减。甚深法性亦复如是。若说不说，如本无异。具受善现，不白佛言：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甚为难事。为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修不修，无增无减，无进无退。诸菩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如修虚空，都无所有。诸菩萨众，我等有情，皆应敬礼，尊重赞叹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众为度有情，披功德铠，如有欲与虚空战争，披坚固铠。诸菩萨众为度有情，披功德铠，如有见者欲拔虚空至高圣处。诸菩萨众为如虚空诸有情类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名大勇猛，得大精进波罗蜜多。十有比丘作如是念：应礼般若波罗蜜多，此中都无诸法生灭。时天地士问善现言：菩萨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如何学？善现答言：菩萨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如虚空精勤修学。时天地士便白佛言：若诸有情能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守护？而时善现与帝释言：如见是法，可守护否？天地释言：佛也大德。善现语言：若诸菩萨如大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行，即为守护。若离般若波罗蜜多，人非人等皆得其便。乔释迦：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，不亦有人发勤精进守护虚空，唐设其劳都无所益。乔释迦：有能守护响声等否？天地释言：宝也大德。善现语言：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，亦复如是，唐设其劳都无所益。乔释迦：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知诸法皆如响等，而不观见 亦不显示，能如是住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尔时世尊威神力故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地士大梵王等一切天众来诣佛所，顶礼双足，却住一面，以佛神力与十方界各见千佛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字相状皆同于此，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比丘众首皆名善现，问难般若波罗蜜多诸天众首皆名地士。而时世尊告善现曰：此时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既以此名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善现便白佛言：此时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以何等名既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？报告善现：此时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不说色空法，不说受想行识空法，不说色复脱法，不说受想行识不脱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最为清净。报告善现：色清净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受想行识清净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虚空清净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色无染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受想行识无染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虚空无染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诸有情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终不恒死，亦无恒病，即恒殃祸，常为无量百千天神恭敬围绕，随诸守护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黑白月各第八日、第十四日、第十五日，在在处处读诵讲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获无边功德胜利。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善现当知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听等时多有流难，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珍宝，多诸冤贼与一切法无着无取，非故以一切法都无所有，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得故，非能染物，非所染物，非故无法不能染无法故，以无染故说明无染波罗蜜多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染污故，于一切法亦无染污。若于如是亦不分别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故，与一切法无见不见，无取无舍。十有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，欢喜踊跃，互相庆慰，同声唱言： 我等今者于展不周见佛第二转妙法轮。而时世尊告善现曰，如是法轮非第一转，亦非第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转还故。而时善现便白佛言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为广大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复无着，虽证菩提而无所证，虽转法轮而无所转，无法可示，无法可显，无法可得，无法可转，无法可还，亦一切法毕竟不生，亦复不灭，不生灭故无转无还。而时世尊告善现曰，如是如是，所以者何？以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性法中，若转若还，俱不可得。若能如是宣说开示，是名善境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此中都无说者受者，亦无作证得涅槃者，亦无说法作福田者。福田无故，福性亦空，表示名言皆不可得，故名广大波罗蜜多。而时善现复白佛言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为无边波罗蜜多，如太虚空无边际故，是为正等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性平等故，是为远离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毕竟空故，是为难伏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是为无际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明体故，是为无形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往来故，是为无夺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取故，是为无尽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尽故，是为无生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生故，是为无作波罗蜜多，以诸作者不可得故，是为无知波罗蜜多，以诸知者不可得故，是为无转波罗蜜多，诸死生者不可得故，是为无垢波罗蜜多，烦恼尽故，是为无染波罗蜜多，以所依处不可得故，是为无坏波罗蜜多，离前际故，是为如幻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皆不生故，是为如梦波罗蜜多，是诸意识平等性故，是无细论波罗蜜多，觉诸细论平等性故，是无思虑波罗蜜多，诸思虑法毕竟无故，是无动转波罗蜜多，诸法界故，是为离染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虚妄故，是无作用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分别故，是为极净波罗蜜多，一切法相不可得故，是无烦恼波罗蜜多，离过失故，是 无有情波罗蜜多，有情实际不可得故，是无断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等起故，是无二边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执着故，是无取着波罗蜜多，与二乘地无分别故，是无分别波罗蜜多，觉诸分别平等性故，是为无量波罗蜜多，无量法故，是为无起波罗蜜多，离我法故，是为虚空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皆无碍故，是为不生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皆不起故，是为无常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常无性故，是名为苦波罗蜜多，是毗恼法平等性故，是为无我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执着故，是名为空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是为无相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离诸相故，是为无愿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所成故，是名为力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屈故，是无量佛法波罗蜜多，过数量故，是无所谓波罗蜜多，心无怯故，是为真如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虚妄故，是为自然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自性故。报告善信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第五分，不思议品，第十之一。十天地事作是念言：若有但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以曾供养诸佛。发弘誓愿，况能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儒教修行，当知世人已于过去无量佛所亲近供养，多种善根，曾闻般若波罗蜜多，闻已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儒教修行，或于此经能问能答，由先福利，今办此事。若诸有情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功德纯净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。十舍利子知天地事心之所念，便白佛言：若诸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，当知世人如不退转诸大菩萨。随者何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去甚深，极难信解。若于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遇佛前请问听受，不遇佛所多种善根，其暂得闻即能信解？若有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谤惧逆，当知世人先是已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谤惧逆。随者何？如是愚人善根少故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 不生净信。未曾请问佛及弟子甚深义故，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，回谤俱逆。儿时天地士为舍利子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趣甚深，极难信解。诸有未久信乐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说此中甚深意趣，不生信解，未未稀有。若人礼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为礼敬一切之智。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可以故乔释迦，如来所得一切之智，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复由如来一切智智而得有故。乔释迦，诸菩萨众，应如是行，应如是住，应如是学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十天地士辩白佛言：诸菩萨众，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？而时不赞天地士言：善哉善哉，如乘佛力能问如来如是深意。乔释迦，诸菩萨众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不住色，亦不住此世色，是为学色；若不住受想行识，亦不住此世受想行识，是为学受想行识。复次乔释迦，诸菩萨众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不学色，亦不学此世色，是不住色；若不学受想行识，亦不学此世受想行识，是不住受想行识。乔释迦，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舍利子辩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，难可测量，难可智取，无有限量。而是佛告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舍利子，诸菩萨众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不住色甚深性，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，是为学色甚深性；若不住受想行识甚深性，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识甚深性，是为学受想行识甚深性。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众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不学色甚深性，亦不学此是色甚深性，是为不住色甚深性；若不学受想行识甚深性，亦不学此是受想行识甚深性，是为不住受想行识甚深性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既最甚深，难可测量，难可智取，无有限量，则难信解。但应为彼不退转位诸菩萨说，彼于此中无疑无惑，不迷谬故。 使天地士问舍利子言：若为未受记，诸菩萨说当有何咎？舍利子言：彼闻经部，或生毁谤，有此因缘，久受大苦，难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天地士言：颇有菩萨未得受记，闻声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怖，不生毁谤，深信结也。舍利子言：有，是菩萨久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久修菩萨摩诃萨行，虽未得受大菩提记，不过一佛或二佛所，定当得受大菩提记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舍利子，若诸菩萨未得受记，闻声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怖，深生信解，当知久发大菩提心，多种善根，事多善有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我今乐说少分譬喻，唯愿听许。而使佛告舍利子言：随汝意说。时舍利子白言：世尊，如菩萨称善男子等，自梦见作妙菩提座，当知世人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有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怖，甚生信解，亦复如是，当知世人久发无上正等觉心，善根成熟，或已得受大菩提记，或尽当受大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譬如有人游行旷野，经过险道百余善那，或二或三乃至五百，见诸诚意王都前相，为放牧人、园林、田等，见是相已，便作是念：诚意王都去此非远。作是念已，深意泰然，不为恶兽恶贼饥渴。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身心信敬，当知不久受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无堕声闻，独觉地位。可以过，以得见闻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。世尊，譬如有人欲观大海，见次往去，经历多时，不见山林，便作是念：今观此相，大海非远，随者何？近大海岸，地壁见下，无诸山林。彼人儿时虽未见海，而见近相，欢喜踊跃。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身心信敬，当知不久受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可以过，以得见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。世尊，譬如春时瓜果树等，故叶已堕，枝条滋润，众人见之，闲坐是念：新花果叶当初非久，所以者何？此诸树等新花果叶先相现故。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身心信敬，当知不久受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 时，众会中有诸天子，见以欢喜，作诗念言：先诸菩萨得此相已，不久便受大菩提记。今此菩萨亦得是相，不久当受大菩提记。师尊，譬如女人怀孕渐久，其身转重，动止不安，饮食睡眠悉皆减少，不喜多语，厌常所作，受苦痛故，众事顿息。由一母人见识相已，既知此女不久产生，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身心信静，当知不久受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乐一切。而时不但舍利子言：善哉善哉，如今善说菩萨譬喻，皆是如来威神之力。卷第559。